探索，一份自己渴望已久的温 我。 情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要自己带着孤单抗体学习。 岁月无聊， 我见你犯的错， 把所想你连进化岁月无聊。 我见你犯的错。

善良的心。 Because she knows, don't wanna be your angel. 不想被这一副

学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自由和开放的环境，所以大学生呢业余时间很多，希望能够干点兼职赚点生活费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。可是很多人到头来却往往得不偿失，不仅一分钱都没赚到，还白搭了不少，这也让人非常的心寒，觉得大学生是一群可爱但又单纯的孩子。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所谓的中介这个词，在早年代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褒义词，而如今却因为各种的事件被贬义化了。很多大学生在找兼职的时候都是通过中介去寻找的，可是却发现中介在收了中介费之后呢，不仅不给介绍活，甚至有更多的人卷款逃亡。在大学的各种宣传栏当中，尽量能够看到中介所贴的小广告。有的中介公司呢做了门面，当自己是正规的机构和单位，光明正大的收取定金，承诺好了当有一定的绩效时就把本金退还给大学生，跟你玩拖延战术。我想在当下的大学生兼职当中，最严重的被骗无外乎就是所谓的网络刷单。随便在网上一搜，这样的状况呢，被骗的少则几千，多则几十万。网络刷单的兼职无外乎就是先给你一个小单做，然后呢加上本金和酬劳一并打给你，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引你去上当，最后再给你来一个大单，并且一并的把你的钱收走。这样的诈骗方式很可恶，但是却折射出了大学生的天真。以上所提到的两种状况呢，是再正常不过的兼职被骗的伎俩了。但是有的学生天真烂漫，不相信社会有太多的骗局，总认为几十一百块不可能被骗吧，所以这样的心理状态呢，也就造成了被骗的结果。其实生财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工作，当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，才能够明辨真伪，才能够有本钱在社会上去闯荡。所以今天的职场秀呢，也想提醒还没有走入社会的单纯的大学生们，如果你们依然在渴望想要通过简单的方式去赚取一笔小钱，那么也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不要误入了网络骗局，让自己得不偿失。有时间的话，同样可以在正规的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和深造，我想这样所得来的经验一定会比你上网刷单要来得多。 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？很久不见，你现在都还好吗？你曾说过，你不愿一个人。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却为何没有再见面，却只和陌生人擦肩。有没有那么一首歌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，它不会沉默。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，就算日子匆匆过去，我们曾走过。 真的吗？